外国媒体在1月8号到10号期间报道了朝鲜外务省发言人就美国指责我国准备洲际弹道火箭试射一事回答朝中社记者提问的消息。俄罗斯的新闻社、商人报、利恩电视台、莫斯科回音广播电台、中国的新华通讯社、吉林新闻、黑龙江新闻、东北新闻网、东北网、香港凤凰卫视、蒙古通讯社、柬埔寨的高明时报、日本共同通讯社、新加坡的联合早报、电视台亚洲消息频道、尼日利亚 AIT 广播电台、巴西的碧水报、绿色运动网、秘鲁的商业报、美国之音广播电台、英国路透社、澳大利亚广播电台、朝鲜友好协会波兰支部网站和民主刚果全国主题思想研究晚会网站等，以朝鲜谴责美国指责朝鲜准备洲际弹道火箭试射，朝鲜强调随时都可以发射洲际弹道火箭等为题，报道了我国外务省发言人回答记者提问的消息。